入微所入， 咁啊上文咧 就系话六根就虚静啊， 咁啊内外个三义， 嗱咁啊既然 内外三义 而六根有虚静啊，咪对此当然咧 系无能入 都亦无所入， 就系、是、说明呢个行因已破。咁啊，色因境界现前系清净直灭，咁啊，知道佢呢个本源之处啊，所以就无能入，亦无所入，即系上文观音菩萨以门通，所谓直灭现前。啊，金达十方十二种类受命缘由，就系话通明了达，显然明白。光世界十二类生，虽然各个不同，但系同一色音啊，就名为叫做圆柔。咁啊，圆说色音好似呢个平空，嗱、呢个情就好似个色根啊。嗱，咁啊，众生嘅色根虽然无量，但系色性就相同，所谓同一空寂啊。咁啊，如同呢个平心。虽然是各异有大小不同，但是瓶里面的虚空就是一样无大小。那么瓶空既然是无大小，此瓶空和彼瓶空所谓一空无空，那么十二类生亦复如是，虽然无量的不同，但是受命的缘由就是个色音啊，是无有分别。咁啊，现在行音已破，就深得十二类生受命缘由嘅根本，即是系第八色音。啊，观由嘅执缘，嗱由即系缘由，执者就系知也，就系观其因由嘅即知其缘啊，即是系指个第八色音。个之类嘅不调，嗱之类即系十二类生，咁啊根本就名为调啊，咁啊行因作业名为叫做调因，十二类众生就名为叫做所调之果，咁啊遇到行因已灭，就不作业因啊，就不能调呢个之类生果啊，所以叫做之类不调。佢話依十方界以獲其同啊，十方界就係依部，咁啊有依部就一定係有正部啊，咁啊依部個國土就有東南西北，正部個眾生就有十二類啊，係同一色音所現所持，所以經上講佢話含破佛虛。个精色就不勤，就系话真精妙色，即系个所证嘅三德地藏啊，亦是当人个即空即假即中嘅佛性。咁啊，行音已破，即音显现，本有嘅三德地藏啊，就得复寻埋。咁啊，佢个精色不勤，就发愿就幽地，嗱幽地呢就系、是、幽。心地要即三德地藏，发现者就是行音破，咁啊呢个真我和合嘅幽地色音系从此得以显现，此名为色音虚语，就话行音虽然破，但系色音咧系未成尽啊，仍为呢个色音所虚薄。佛道因此未能究竟完成，咁就名为嗰个色音虚语，即系向下经文所谓精妙的未完。佢若于贫调，以获其中，消磨六门啊，合开成就，见闻通伦，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以身心而废流离，内外明彻，明音尽，人则能超越命俗。此就是总是音相的第三科，名为色音尽相，就是佛先先开示这个色音尽相的境界，令这个修行者修正有效之时，到到此的境地得以取而，就不是当机 柯南尊者现在所证道的境界，咁就名为咧叫做系圆一，就系佛咧将呢个色音嘅境界先讲出来。佢若于群调，即是上来嘅诸类不调，佢以获从中，即系上文嘅以获其同。啊，消磨嘅六门色音虽然系正中相知，但系用中嘅相背，认为六种情景所隔，咁啊六根咧就不能自用自在，就系、是、色音咧嘅烦恼未尽啦，就为色音所推过。咁啊，现在行者以止观力故，若能破最后呢个微细色音烦恼，咁就得到消灭魔罪，隔外嘅六门。令他得到无相的无碍，即是六根富用。但合开的成就啊，六根合就第一呢个圆用，清净补过，即是大圆镜智。若是开支，就一根能为诸根用啊，咁啊叫做合开成就。见闻就通论，嗱见闻各知六根，又有六间房子。咁啊，六间房子成立啦，嗱，咁啊，指一间，唔系俾一间啊，咁啊，六间房子咧系彼此隔外，就因为色因未破啊，所以未得圆融通括。咁啊，现在色因破，就只得将六间房子打通啦，变成一间，仲边处有挂碍啦？就譬如色因烦恼破。咁啊，六根得以圆融啊，系无有隔碍。我话富用就清净啦。到此咧，一根能为诸根用，所以名为嗰个富用。咁微细烦恼亦都咧同此消除，名为叫做清净。个十方世界及身心就如细琉璃，内外明澈。嗱，十方世界合与心，名为叫做五音中最初的色音。咁啊，呢个心字咧，就系指五音中啊受想行识嘅四音啊。所以十方世界合与身心，就系一种呢个五音之法。嗱，众生一向迷故，执呢个五音法为实我为实法啦，所以自为障碍。咁啊，現在色音已破，我法已得，亦都咧係消除成就一個圓融清淨補覺之體，所以能得到身心都清淨啊！好似呢個廢流靈係內外明澈，唯一大光明狀就屬於空而內狀大圓鏡智。咁啊，業績係妙覺明，圓妙法界啊！業績是直照行虛空，業績是啊觀音菩薩嘅耳門圓通，所謂十方圓明。到此境界咧，名為叫做色音煩惱盡，就是人則能超越未熟啊！嗱，由色音把持之故，所以有九界壽命。所以將呢個不生不滅真如妙性啊，一集念運讀啊，好似啲真心在呢個心礦裏邊未曾鍛鍊一樣。咁啊，現在如果話色音已破，能夠超越九界嘅命族，正同諸佛壽命啊，所謂無量之無量，係不生不清淨真如。如同嗰啲真黃金啊，經過呢個鍛鍊，已經咧離開呢個礦啦，去曬嗰啲沙石啊，變成唯一真金。咁啊，此種境界咧，名為叫做色音盡通啊，即是觀音菩薩耳門圓通，所謂失言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嘅境界。佛觀其所有嘅妄想虛無。颠倒妄想，就以为其本， 呢個總是陰相嘅地方，名為設置本為妄想。嗱，觀其所由就妄相虛無啊。觀呢個色陰之所由，妄咧就係似有非有，叫做妄啊。相咧係似無非無嘅嗰個相，就係話恍如忽，忽如恍，都無實體性，叫做虛無。就是由一念不覺，生滅與不生滅和合嘛，為其根本，先至有啊呢個色陰的妄想。法阿難當知，自是難止，窮諸行空，必色還原，以滅生滅。但如於極滅精妙未完，能令彼身分隔合開，亦以十方諸類通過，各知通敏，能入圓圓。若於所歸六根常因生性解決事人質當因所一粒多其家羅所歸名世成其伴侶咁迷佛同係忘失之見自名第一立所得心成所歸果就為遠言通背列全城生外道所此就名色陰相嘅第二科叫做別名法相啊，就係別別法歸顯明在呢個色陰中用功所發生咧，呢十種嘅境界上可以分為有十科嘅經文。嗱，現在此一段經文屬於第一科嘅因所因執。嗱，前四因即係前邊嘅色受想行嘅四因，前是係外環境。咁啊，現在最後嘅色陰中咧，前嘅八種屬於外道天魔啊。後嗰兩種屬於呢個出世聖人，就阿難當知，自是男子就窮諸行空，就係話行者以止觀力故，咁啊圓窮行陰嘅境界，在行陰中十種境界不生執著，所以能破盡呢個行陰嘅煩惱。所以色就還原啦，色就係第八個色陰，原就係本源覺性。現在於呢個色陰中用功，心心服侍煩惱，將歸還一真法界本源覺性。係以滅中滅啊，即係色陰現前，咁啊已經滅咗五陰中前嘅色受想行啊，呢四種嘅粗相生滅。咁啊，而於極滅就係色陰嘅生滅離世，係常人不容易見。咁啊，修禅定者破禅嘅色受想行嘅四種陰啦。咁啊，呢個最後嘅色陰就方能得見啦。所以色陰咧就名為叫做極滅，但係此種極滅境咧就唔係叫做真極滅，不過前四陰盡啦。而呢個第八個色陰咧，佢個煩惱微細啊，所以叫做極滅。因此前文講啊，佢話如波羅蜜係化為泉水啊，又靈邪啲講，佢話藏色在海上住，越色而係呢個雨門圓通嘅極滅現時。啊，精妙嘅未完啊，就係真精妙性未曾得到實證。所以大眾呢亦都唔尋如，就因為呢個微細生滅啊，係未尋像，所以佢就精妙就未完。咁啊，若是話色陰就微細生滅煩惱盡啦，咁啊呢個精身至圓滿啊，到此是體用相將。現在只係在色陰中用功，色陰嘅煩惱未破啊，所以精妙就未完。个能令己身分隔合开，能令自己呢个身分隔咧，就系六根一向分门别户，相隔不空，名为叫做分隔。所谓合开咧，就系话色阴烦恼相近破，能够令六根合为净，所以开支能够各各互用啊，就名为叫合开。咁啊，屬於咧色陰用功之時，呢個定中現如是境啊，但係絕對就唔係親證。 去亦以十方诸类各通，也云能以十方十类众生通一个境，好似湿字嗰个平两边嗰个孔啊，就变成平里边个空，同呢个平外边个空咧，咁就非一时间。咁啊，现在以呢个主观力故，心服我法而执啊，与十方众生通一个境啊。例如就好似一个瓶啊，前后两个孔已经打开啦，就变成外个空与个瓶外个空就系相通，就无相无外啊，各知之性都亦复如是，通同吻合。我话各知就通吻，跟吻入嘅圆圆啊，咁啊从此去，若能将呢个色音烦恼破啦。咁啊，能夠證入呢個圓妙國圓，證到呢個本國妙理。咁啊，向下咧就係説明色音中用功，因為妄生計度，所以墮於個外墮。咁啊，若於所歸，即係觀行為能歸啊，色音就係為所歸。現在所歸嘅色音作為呢個真如國境，我話立。真常因就是執著这个色音是为这个真常之因，是真正解者以自己所執为这个自性之解，就是人執著因无因執，就是说本来不是真因，他執为是真因，那就梭皮伽罗所归名帝的平其伴侣。那么梭皮伽罗中国话叫做王法啦，亦名叫做金头，系属于灵帝嘅祖宗。现在行者呢个色音中用功，智力有限，不能再前进啦。咁啊，非是真常因，佢当为系真常因啦。与此等内道所执嘅灵帝咧，系相同。我话多菩萨罗。所知的名帝啊，就成其伴侣啦，做咗佢个同伴。咁弥勒菩提、那佛菩提，即系妙国果海。现在话弥勒菩提啦，咁啊佛菩提之下，应该仲有个路字啊，即系迷咗佛菩提之路，即是系上文第八卷个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咁啊，现在弥勒菩提路咧，就即是行者。误入邪途，因此迷失啊！佛嘅菩提正路啦，嗱咁啊，以下咧迷佛菩提嗰一句啊，都系有个路字。咁妄执嘅之见，嗱佛之之见叫做正知嘅正见，以佛嘅正知正见能通达万法为心，所谓心无对处，自他心境嘅分别。若凡系见到有所得。或者有所见啊，都是属于妄见啊。凡有能见所见，都是属于虚妄。咁啊，现在因为有所见，咁就迷于呢个清净妙心，就叫做妄失啊。佛知之见，个事名第一就立所得心，成所归我。嗱，因为佢立有呢个所得心啊。同埋有呢个所得果，咁啊以呢个清净涅槃警示区极嗰种境界咧，就色得相反啦。我话慧远就圆通啊，嗱圆通就系指我哋呢个本性啊，系遍一切时处叫做圆，因为无障外故就名为通。现在慧远咧就系违背呢个清净心。远离呢个真如妙理，咁啊叫做慧远圆通，就背涅槃城啦。嗱，涅槃就好似一部城墙。嗱，古代冇呢个飞机大炮啊，只系用呢个刀剑嚟打仗。咁啊，呢一部城墙啊，就有好大嘅用处啦，可以防敌啊，咁啊亦都可以抗拆，使到敌人以共嗰啲墙啊不。能侵入，咁啊，若要话至于呢个涅槃， 就是能够御这个生死的魔障，亦都能够抗这个烦恼的敌寇，一切的魔事烦恼都莫奈我何。现在有所得，就变成违背这个涅槃，是不生灭的真如妙性。他的身外道种本来就是佛弟子，现在因为心外取法，所以生到这个外道种。那前的色受想行四音已经破了，但是在这个最后的色音中用功，等于说很可惜的而堕于这个外道之中，妄生世堕是实在是最可惜。阿难，他有是男子的不知行空以灭生灭，是源于极力精妙未完，是若有所归，懒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第一类流出真正解者，二人执堕神能非能执，魔之首罗现无边身，情其伴侣得迷佛菩提，忘失诸见是名第二粒能为心，成能自果，为五圆通，背涅槃成，生大万天，我遍圆种。此一段经文就系别名法相嘅第二科啊，名能非能执，就系话不能生他，佢执为能生啊。就接呢个宇宙万有都是他所做，咁啊属于一种咧系错误嘅知见。阿难，又是男子，同诸行空就以灭生灭，就系指个修禅正者以止观力穷究行音，以灭行音所有嘅生灭。咁啊，而于极灭咧，嗱行音既灭，最后嘅色音现前。这个色音的生灭是最为微细啊，不达凡夫不能见，出世的三圣前人亦见不到啊，唯有佛眼见是能见，所以佛对这个未见色音者就称为叫做极灭啊。现在行音破，所以微细色音这个极灭之境就得以现前。咁啊，精妙就未完，就系精真妙觉未得圆满。点解呢？因为生灭与不生灭和合啊，成就呢个第二法色音。但系现在精真未完，就系指呢色音嘅烦恼未破。若是色音烦恼破，咁就精真妙性啊，都体用皆完。现在若色音中用功，色音的烦恼未破，咁就叫做精妙就未成完。咁啊，若于所归，嗱咁啊，止观就为能归啊，色音就系为所归，所归即而系所观嘅第八色音。佢懒为而体就将呢个第八色音。咁啊，当为自己啊，呢个妙觉灵体系精进化身，啊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在我心中一类流出啊！咁佢就计较，即系计度呢个色音啦，能够树同横遍，即系上文所话含吐十虚。咁啊，因事之故，佢就计度，佢话尽虚空。遍法界啊，十二种类嘅众生，佢话十二类内所有众生，就关我身中嘅一类流出啊，都系从我呢个身中流出。嗱，呢个身字就应该就指呢个色音啦。咁啊，佢当啊呢个色音系清净广大无边，所以佢就制作啊呢个世界嘅依报，以共众生嘅正报啊。都是从这个色音流出，那么计这个色音是为能出，那么以正而报就是为所出，那么就以说经文所谓含吐十虚，这种意义是很相符。 但系佢执着啊呢个色音为自己嘅化身啦，咁啊属于啦系错谬啦。佢话真正解者嗱，此理向来不知，现在于呢个定中发现啊，以为此理唔系人人能解，要佢自己嘅功啊，先至能够了解啊。以为自己的功夫自称是超人一等的，那么他就真正解，他说是人得过能生能执，非是能生，众生世界他就妄为能生众生世界，那么他就是人得过能非能执。那摩斯首罗那么属于色的究竟天王，即是色界的究竟天的天王啊，和中国话的叫做大自在天，那么译名呢叫做大漫天。那么为什么叫做大漫天呢？他自己说啊，他说他自己已经得到大自在，他说众生世界都由他所生啊，自己为能够增援这个世界众生，他是为啊真心世界众生的最初之始祖，那就名为他的大自在，那亦名他的大我嘛。那如果凡是天上那些天人，如果品佛的教导修行啊，那诸天都知一切法从因缘而生，绝对不是从他生。那现在这个色究竟之天王，他说世界啊众生依报正报都是由他而生嘛，当然属于这个大我慢的境界啦。他是义无边身啊，他因为身量有16000由长，所以寿命亦有16000大劫啊。咁啊，佛未出世之前，以一类啊大我慢天王咧，佢就自称就为世界主，佢话义无边身。不正其伴侣啊，指个修行人最初本来就佛弟子，现在一念的邪执啊，堕落于这个邪侣啊，为这个邪魔的伴侣，他迷佛菩提，因为误入邪途险境，所以就迷失诸佛啊，这55位这个大菩提之路，他忘失的之见，那么佛是一切法。所谓疑幻亦疑化，无实体就不可自障，现在执自己能生一切啊，则所有所得都有所取，因此就忘失了佛的正知正见，不是名世义立能为心正能自果，那么属于呢十种境界中的第二种，我说是名世义立这个我为能做世界众生，我为能为世界主，为众生之父，为世界之祖，那就叫做立嘛，能为心正能自果啊，那么其他都是我的原先，那么对我这个色究竟天的天王啊，那么应该就要侍奉，就要恭敬了哦。他唯远圆通，但背离凡尘啊，就是违背远离这个不生不灭的圆通妙果，那么违背我呢这个涅槃城，那么当然就不能够抵挡那些魔而到侵入啦。他说生这个大我漫天啊，正天圆种，那天就是身量广大，寿命长远，圆呢就是能含一切啊，能够出生一切，所以妄自自我能生一切，自性广大，亦都自己啊觉得身量寿命是广大长远，咁呢种咧叫生啊大嘅我漫天，系我片圆种。佢又见男子就穷之行凶，以灭生灭。他如于直精妙的未如，若于所归，有所归于自然身心，同死流出。 是十方虚空不含其生起，即于都起所先留地，作真常真，是无生解，在生灭中早计常住，既或不生，亦亦迷生灭，安住沉迷，生性解者，人得过常虚的常执，继自在天成其伴侣，咁迷佛菩提忘失知见，是名第三立因依心，即妄计果，咁唯愿如空，悔灭平成，增早圆种。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别明法相嘅第三科啊，名为咧常非常执，就话非是真常身啊。佢就不為係個真常身，咁啊坐於外道。佢又是男子，就係指呢個定中修行之人。啊，窮之就行空，以滅根啊！嗱，佢在呢個禅定中用功，以呢個止觀力之故，佢話圓同呢個行音嘅境界啊，在呢個行音中用功，行音中所有嘅十種境界。咁啊，一與一呢係消滅斷除，佢話以滅生滅，因為行音係為一切生滅法的總機關啊，所以行音滅，咁啊一切嘅生滅都斷盡啦。所以此三句經文就係涉及呢個行音盡相，但而於直滅就精妙未完，只係在呢個色音中。自己的用功，即是生滅的行音滅，而清淨的直滅啊，色音呢是不以現時，但是現在正在響呢個色音中用功，咁啊色音未世煩惱，未曾破除啊，所以呢個不生不滅，圓融未體呢，就未曾得到究竟圓滿成就。咁啊，佢就精妙就未完，佢若於所歸，就有所歸於啊。嗱，所歸啊，所觀嘅色音，咁啊能觀咧，就即而係觀行啊。咁啊，現在以此嘅色音為究竟歸脱，咁啊，佢就若於所歸，有所歸於，佢就自如真心，就從彼流出啊。咁啊，就自己而話，佢自己呢個身心。都是從彼啊呢個色音流出，嗱咁啊本來身心都是從呢個色音流出嘅，而上文所講話含吐實虛，但係能力以共所流都是屬於虛妄，唔單啊所流嘅身心虛妄啊，能流嘅色音亦都虛妄，但係現在行者於定中。佢執住呢個色音未世境啊，作為真實，佢不了解呢個色音呢、這個生滅未世啊。若是此未世生滅未破，就不能成就圓滿無上菩提。所以嘅色行音破咗之後，咁啊色音境界現前之時，佢就執著呢個色音啊，係為。真實啊，佢自如呢個身心係從彼流出，咁啊即此嘅執著就墮於呢個外道啦。嗱，咁啊此一科經文咧，就與前一科經文咧就啱啱來個相反嘅。嗱，咁啊前一科嘅經文，佢就執著自己能出生一切。但是現在此一段經文就執著自己呢是從啊呢個色音而出，咁啊啱啱咧係相反嘅。咁啊十方虛空就含其生起啊，佢執著呢個十方虛空世界都係完全啊由呢個色音而流出，就係話佢唔單執呢個身心係從色音流出啦，就係、是、十方虛空。亦都是從呢個色音流，即是從彼色音而生啦。佢話即於都起就所先流地啊嗱，都起咧就係、是、一切都是從呢個色音而生起。佢話都起嗱，所先流地咧就係、是、所出流之地， 咪都係指呢個第八色粒。現在話色衣者咧，就係、是、色衣啊，就係、是、一切都從色音生起，以共色衣啊，以一切咧都係以呢個色音啊，係為咗主流地，佢就作真常真，係無生滅解啊。就係執著呢個流動生滅嘅色音，佢就作為呢個究竟真常不生不滅嘅法身啊，所以叫做作真常真，係無生無滅之解法，就係、是、以呢個生滅嘅色音啊，作為咧係不生不滅嘅真常法身。嗱，咁啊，當然都係錯誤啦。因為色音咧，始終仲係生滅，只不過佢啲生滅煩惱來得未曬，唔容易察覺。咁啊，現在咧，你就將呢個生生滅滅啊，所謂未曬生滅呢個色音境界啊，作為呢個不生滅嘅真常法身咧，咪當然係錯誤噶。佢話在生滅中，佢就早計常住啊，就係佛明明白白開示。咁啊，色音仍然都系生滅，不過佢來得未曬。現在呢個行者在定中咧，佢當呢個未曬色音嘅煩惱咧，佢當為常住，咁啊未免咧錯認得太早啦。佢就既迷就不生，就亦迷生滅啊！佢以呢個生滅作為不生滅。就如人以銅啊，就作為黃金，咁就唔單話唔識黃金啊，咁啊亦都唔識得銅，因為佢以銅作黃金啊。咁啊，現在行者在呢個定中用功，亦復如是啊。佢以呢個生滅咁明世音啊，佢就作為咧呢個不生不滅嘅常住法身。咁佢就唔生啊，唔识呢个不生灭，佢亦都唔识乜嘢是生灭啊！我话既或不生，就亦唔系生灭，就安住沉迷生性解者。嗱，咁啊，现今以呢个生作为不生灭，咁就以迷咧系当解啊，亦同于将妄作真。咁啊，屬於安住於嘅顛倒，沉迷惑中啊，反而謬解，作為自性之解，就屬於以愚就為智啊，以為所解咧係真實不虛，真實不錯，得佢就安住於呢個沉迷，而生住呢個性解。咁啊，是人執着就常非常執啊！咁啊，而是此一類修行禅定之人啦，佢有咁嘅執著，所以話非真常真啊，佢當為係真常，咁就會墮於呢個外道。我話計事在天就成其伴侶啊，嗱咁啊，欲界他化自在天王咧，係為此一類行者嘅伴侶，因為行者如是計作啊。咁啊，呢個他界自在天嘅天王，咁啊亦都如是繼作啊，彼此啊同氣相投，所以成其伴侶。咁迷佛菩提啊，即係迷則迷於佛個五十五係真菩提路，咁就忘咗啊佛嘅正知正見。不是名第三立因依心，正妄計果啊！就屬於十種境界中第三種粒有所依之心，於呢個生滅中咧忘記呢個不生不滅，佢就唯願圓通就背滅盤成生倒圓種。嗱，倒咧就係顛倒啊，圓就萬法為心。現在佢執呢個生滅之微細色音境，佢當為咧係不生不滅嘅常住法身啊！所以稱為叫做倒圓種啊，即係顛倒過嚟，叫做倒圓種。佢又是男子，同諸行空，以滅生滅， 嘅以直力之妙美言，若依所知，依片缘故，因之立解十方草木皆天有情，以人就无义，草木就为人，被人死立成十方草树，无杂片之生性解者，人得个思无之执，婆家散离，得一切各成其伴侣。今迷菩提嘅忘失之见，是名第四，继而依心成虚谋恶，个唯愿圆通，背裂盘成生倒之党。一段经文呢，就系是明法相嘅第四科，名为思无之执，就系话草木本无情，本来就系无知啊，佢就执为系有情，当为啦系有知。嗰位幼稚男子，即系修禅定者，啊穷之行凶就以灭生灭啊，以呢个止半力，咁啊穷之言之，咁啊断咗呢个行阴中嘅十种境界烦恼，咁啊将呢个行阴嘅心灭都灭尽啦。佢话以灭生灭，就以呢直灭就清妙未然啦。咁啊既然生灭嘅行阴灭，咁啊呢个色阴境界得以现前。但是色音的烦恼未破尽，未曾究竟啊，得定这个常住法身，所以先妙就未曾圆满。那么若依所知，就知片缘故啊，就是说观行就是为能知啊，那么色音呢就是为所知，现在于这个所知的色音中，由于观行力故，了知色音是广大周延，佢话若于所知的色音之中，知得到佢是周遍广大圆满，同埋佢哋若于所知，知遍圆故，因知就立解啊，因为知得呢个色音周遍圆满，佢就生出一种邪思谬解啦。嗱，咁啊，乜嘢系佢个邪思谬解呢？佢话十方草木皆天有情，就以人就无义啊！咁啊呢种就属于邪思谬解啦。佢就执着十方嗰啲土，咁啊应该就系无情，但系佢现在执呢个十方无情嘅草木啊，佢就当为有情。咁啊，既然当为有情啦，就当然系与我哋嗰啲有情有思觉嘅人啊，就冇乜唔同喎。佢话以人就无义。咁啊，草木就为人，就是、人死还生，十方草树啊。嗱，咁啊，既然佢以呢个无知嘅树木，咁啊，当为咧同人一样，咁啊有情的，所以草木无情，能为啊人嘅有情的一样，咁啊叫做草木就为人啦。咁啊，调转嚟咧，就是、人死之后啊，人死就还成咧十。方土树等于话无知的草木可以呢成为啊与呢个人有知有情色。咁啊，如果调转来呢，人死啊有情色的人死咗啦，咁啊亦都可以成为啊无知无情色的十方土木。故话草木都为人，系人死都还剩方土树。